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 是不可泄露的天机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。 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能往事中眨眼，在茫茫的天和地解约整个世界的风雨。 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，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星空是你给我的无期独行。 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 用力，只要毁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 打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打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自用力，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 风筝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。